个车查某，吃来炖心肝。 哎呦，真爱吃，无爱做， 闲闲就四界走。不是厝内抹胭脂，就是厝边错台边。人生三十外，搁无我来作伴。娶到一个翘头某，吃来炖心肝。 哎呦，真难看， 搁够平淡，嘴烂四界盘。是嫌翁未出头，就是嫌翁无缘投， 无缘投。娶你这款某，真啊真凄苦。 早早睏啊哩睏碗碗，食饱无爱洗碗盘，睏起无爱折被单，爱水无爱大腹肚。 少年少娶某，无某真艰苦， 清清采采娶一个。 请查某吃来炖心肝， 哎呦，真爱吃，无爱做， 闲闲就四界走，不是厝内抹胭脂，就是厝边错台边。人生三十外，搁无我来作伴， 哎呦， 娶到一个翘头某，吃来炖心肝， 哎呦，真难看， 搁够平淡，嘴烂四界弹，不是嫌翁未出头。 嫌翁无缘投， 无缘投， 娶你这款某，真啊真凄苦。 早早睏啊哩睏碗碗，食饱无爱洗碗盘，睏起无爱折被单，爱水无爱大腹肚。 少年少娶某，无某真艰苦， 清清采采娶一个某。 洗碗盘，空气无爱煮袂烂。